里的中国姑娘。 只需安静呼吸，这良辰美景，人世间情趣。 也不会有

我看到了希望，你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，想带上你

山和海，灰灰的沙雕如何重来，有裂痕的爱怎么重盖，只是一觉结束太快，你说你无法释怀， 贝壳里隐藏什么期待， 等花儿开， 我们也已经无心再猜，心中然后熄灭的火，我以为留下来没有错，我以为努力过你会懂，怎么连落叶都在嘲笑我，要假装坚强的走，行走在冬夜的如何确定你在

离别最是吃不消，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面，要就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，浮尘浪似人潮，哪会没有思念，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。 就会抱你多紧的，我的微笑都炸了，灵魂像漂浮着，你在就好了，我发誓不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郑旭兰，祝大家。